镇占62宗阳性个案，12宗在社区筛查中发现。另外，西藏有53宗本土确诊和621宗无症状感染，四川有132宗本土确诊和89宗无症状感染，北京新增3宗本土确诊，上海无新增个案。内地累计243449宗确诊，5226人死亡，231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缓慢移动，在台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但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31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2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75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3.4，升6.2；美团184.9，跌4.9；波斯登4.08，跌3.4；盈富基金20.38，跌1.2；阿里巴巴95.3，升1蚊；比亚迪股份236.8，跌5.4；京东集团248.4，系升1.6；新东方在线32.8，升3蚊；友邦保险75.05。先跌九毫，南方恒生科技4.23，系升1.4。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092，瑞士法郎8.009，澳元5.347，加元5.967，新西兰元4.785，欧元7.869。每百日元对港元5.6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5点，跌435点。港金报1598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8美元，卖出17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新光中心对出中线，咁龙尾排到风力楼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风力楼。咁较早前大坑道近住马利曼中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而家大坑道近住马利曼中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荃湾嘅西流角路有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啦，封咗一段嘅西流角路。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一段慢线都是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跟住同你讲翻缆车消息先啦。咁由于信号故障啦，山顶缆车服务而家暂停。咁各位咧可以咧改搭专线小巴路线一号啦，同埋新巴15号 S 来往中环至到山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個姐姐就拖住一個小朋友，咁啊，琴日其實基本上有一啲嘅學校都已經開咗學嘅，即係例如幼稚園。 嗯、 我見到佢一定係幼稚園噶啦，你見到佢嘅就係咧一個非常之深嘅眼圈，跟住佢係眯埋眼嘅，但係姐姐就拖住佢翻啲上。 好多呢啲畫面，好多畫面。我又試過咧，有時咧朝頭早嗱，好多學校咧，因為佢坐校車咧，咁於是第一個上車嗰個可能要坐好耐嘅，因為佢要 兜圈啊， 好 多巴士咁，好多個站。 所以咧，你會總會見到咧喺校車上面咧，有啲小朋友咧就係成個咧，即係個頭頂垂低曬，瞓到歪曬，流曬口水，即係可能佢已經兜咗半個鐘至一個鐘啦。 明啊，但係琴日就見到佢上車嗰下，我覺得好得意， 好可愛啊，小朋友， 係啊，眯埋眼咁樣，姐姐稱佢上去， 好快又快高長大啦。 係啊，跟住你就覺得啲時間過得好快啦， 好快，好快， 俾心機啊，大家。 When you're on your own, and it hurts when they tear your dreams apart, and every new town just seems to bring you down, trying to find peace of mind can break your heart. It's so could use a friend. Where the road ends, that's the place for me. Where I'm me in my own space, where I'm free, that's the place I wanna be. The long road, and it's hard as hell. Tell me, what do you do to survive? When they draw first blood, that's just the start of it. Day and night, you gotta fight to keep alive. So 揀呢一首歌咧，其實都有少少意思嘅。It's a long road， 即係大家咧，即係由小朋友開始咧學習嚇，即係準時翻學係嘛？咁啊，如果你唔準時咧，阿媽或者係工人姐姐都熬醒你，就算你瞓緊咧，都懟你上校車。 起身啊！ 所以係啦，好多咧就瞓緊覺嗰啲。咁點解我話 it's a long road 咧？即係呢一樣嘢咧，其實一路延伸到咧，你讀完書出嚟社會啊，都係必須遵守呢一個規則，因為翻工準時基本上係每一個打工仔應該要遵守嘅守則啦。唔知同唔同意啦嚇咁樣。咁有人咧討論區咧就有一個新入職場嘅年輕人，係新入職場的年輕人，所以佢會有啲迷思，同埋佢話點解大家覺得冇問題嘅？點解我接受唔到，或者我做唔到啊？第一樣。即系你听完之后可能有 啊， 即系佢几样嘢噶， 两样嘢。第一样， 哦 okay、 唉， 點解大家都可以咁早起身？佢話佢真係好唔慣，要準時地早起身。佢話因為以前咧，因為讀大學嘅時候咧，佢揀啲 course 咧都係揀偏向晏少少嘅。咁有時如果真係唔知醒，咁就算唔翻一次，叫人點名都得。但係而家咧，因為翻咗工，因為呢樣嘢咧，成個思維已經唔同咗啦。你唔係對住教授，你係對住老闆。咁所以咧就要準時啦。咁甚至可能有啲人翻工仲要打卡啦，嘟一聲又遲一秒鐘又變紅色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壓力，佢覺得好唔習慣。係第二樣嘢啦，佢話點解咧？我哋即係必須做打工仔咧，有時咧無端端都會俾老細鬧啊、責備啊諸如此類。佢話如果以前教授鬧我，我 drop 佢 course 啦，即係諸如此類啦嚇。咁即係佢會覺得，原來做打工仔呢兩樣嘢咧係好難接受。即係我哋翻咗咁多年工，可能我哋以前個社會又唔同咧，會覺得咁梗係咯，你而家要早起身咯，係咪啊？個個都係咁噶啦，我哋從來冇諗過。哦，点解要咁早起身咧？咁样咁有啲网民就好笑嗰啲回应就系、是，咁你咪搵间晏翻工噶咯，即系咁样，翻晏昼咯，翻啲自由时间咯。如果你唔得嘅话，咁即系咁啦。 我觉得呢个年轻人嘅态度好有问题啊。 嗯哼， 由佢话读书嗰阵时读 U 啊，如果俾阿教授闹咧，佢就 drop 佢个课，即系你喺度逃避。 嗯、 你做功课唔好，考得差，闹你好应该啊，系咪？ 你 drop 佢个课嘅话，唔系因为嘅，就系佢闹你嘛。 嗯， 系咪个原因啊？我嘅意思系话，即系其实你嘅应该佢系搞错咗， 系啊。 你 drop 佢一个科目，系因为嘅就系人哋闹你，所以你就去 drop 嘅话咧，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态度上同埋思维上，我觉得我同意你嘅， 打个交叉 非常有问题。 喂，佢真系好唔成熟喎， 系啊，系啊， 即系好似啲少爷仔咁样。 但系有啲咁嘅人嘅，嗱，后生仔，我觉得呢样嘢嘅话，其实基本上佢讲嗰两样嘢咧，都好后生嘅， 系啊， 系后生嘅人先至会咁样做嘢嘅， 冇经历过嘢， 冇错，冇经历过嘢。 即系哇，起唔到身， 人情世故， 点会起唔到身啊？ 有嘅， 有啲 系有啲夜猫子，咁你咪即系调节 下改你嘅生活习惯咯，你咪唔好夜猫子咯，你咪早啲瞓咯，即系咁 嗱，我只系会觉得嘅就系，有啲人系唔知点解系一世都唔会改噶。我有一啲朋友咧，佢系会咁样噶，佢迟到系永远都要迟到。就算你遲到，唔係遲到好多，講緊可能係遲到嘅就十分鐘同十五分鐘，你更加覺得猛嘅。其實十分鐘同埋十五分鐘點解都要遲咧？ 但我想問咧，佢嗰啲遲到十分鐘、十五分鐘咧，係去玩定去做嘢？ 玩又有，做嘢又有， 唔知咩 事 就遲到。 但係你都會覺得，因為你對於嗰樣嘢，我覺得嘅就係你遲到係因為你對於嗰樣嘢嘅唔尊重， 係 啊，唔重視，又或者嘅就你約咗嗰啲人，你唔重視，你先至會咁樣嘅。我自己本人覺得，咁所以我。我会觉得嘅就系、是、呢啲咁样嘅嘢系好奇怪嘅咯，因为我有同佢拗过嘅，我就系话其实讲紧十至到十五分钟系更加令人火大嘅，你一系就唔好嚟。系嘛？又或者一系你就迟半个钟或以上，我都仲可以就系会听下就究竟你发生咩事。 帮你谂个藉口。 系啦，请你话俾我听。你每一日要准备出门口之前嘅话咧，你其实佢系预几多时间去出门口噶？咁佢就系话唔知点解每一次我出门口之前嘅话，我总会有啲事我未做咯。 嗯，其实你头先你讲嘅系一个好方法嚟嘅，就系你要预翻几多时间先至可以出到门口。 系啊， 大家每一个人需要嘅时间唔同，有啲人可能又要化妆，又要梳头、冲凉咁，咪预翻早啲咯。譬如你要九点出门口，你咪七点起身咯，咁就一定搞掂啦。 系， 但如果你要一个钟头先至出到门口，你九点要出门口嘅，你都系九点出门口，你迟紧啦，系咪先？ 系啊，我觉得永远一样嘢嘅就系话，即系其实你自己出门口之前嘅话，你会知噶嘛？你知道几耐啊？ 我啊，半个钟头， 半个钟头到已经得啦。咁大佬咧，要几耐啊？ 我七点起身，我八点半到啦，即系个半钟头到出门。我容许自己多少少时间，因为我要整理一啲清洁工作。 系，我要两个钟嘅。 嗯， 吓，我要两个钟，我系唔可以嘅，就系屎淋尿赖咁样嘅。 做运动 包唔包运？ 冇错，我包埋做运动， 包唔包交通时间？ 包埋交通时间，起码包埋交通时间，起码就一个钟头或以上咯。咁所以其实我就要预自己嘅就我起身到我能够已经 ready 出门口嘅时候，起码一个钟头咯。系啊。甚至乎有時會更早添啊！女生我好快， 算快， 好快， 算快， 係啊，我冇咩搞啫嘛，係啊，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如果你係要咁樣嘅話，你只係計你自己出門口之前需要幾多時間去準備啫嘛。你將扣翻佢嘅話，好難遲噶。除非你話真係有啲咩嘅塞車，咁大家都明嘅，但係冇話次次都塞啩，係嘛？如果你知道要塞嘅話，你更加又要再加埋嘅就係你塞車嗰啲時間計埋落去啦。 計埋， 其實係呢一樣嘢咯。嗱，又咁講。我年轻嘅时候都中意迟到嘅，系啊， 所以嘅就係，我覺得而家我有資格可以話你，就係、是、因為我覺得嘅就係係會誤咗你嘅人生嘅。係 啊，會 啊，因為嘅就呢一個係一個做人嘅態度嚟嘅。首先守時係必須嘅。係 啊， 你冇得可以咁講。點解你哋可以咁樣嘅？咪就係點解人哋可以咁，你唔可以咁？係 啊， 你問你自己呢個 成個世界打工仔都係做緊呢一樣嘢，點解你唔得咧？係 咯，個個都係咁 嘅。冇嘢係唔得嘅嚇，你只要的起心肝嘅話，你係一定得嘅咁咯。 可能就係以前太舒服啦，即係可能佢讀書嘅時候或者細個嘅時候咧。唔想起身住啊，咁阿爸阿妈可能又算啦算啦，抱佢上客车啦，咁样即系太多呢啲帮咗佢，所以佢而家觉得要面对咧就好辛苦啦。 系啊，嗯、但系其实咧，喂呢样嘢系真系你自己嘅责任感嚟嘅、 嗯。 我好记得当年就同一个同事去珠海嗰度开会，那个同事咧男仔嚟嘅，佢永远礼拜一咧就 sick leave 啦、 嗯， 然后就几乎一个月系迟到，我谂二十次。 但系佢老细又容许佢咩？ 因为佢系迟半个钟啊， 唔系佢你话佢每逢星期一 sick leave 喎， 系啊， 咁佢用咩借口 sick leave 啊？ 唔系唔舒服咯，佢有医生纸咯， 呢、 嗯這个你 又冇得话 错唔到佢嘅，系啊， 系。 終於嗰次， 其實佢嘅禮拜一其實係禮拜二咯，係咪？ 係。 咁應該禮拜二佢 OK 啦。 即係佢會永遠 就有。但係你中咗第一日㗎嘛？係 啊， 永遠自己有三日假期，即係 自制。我講到明㗎啦，我訂咗七點半嘅船飛。你不能夠遲到，我話我去到珠海咧，去到人哋公司咧就啱啱好九點鐘，不能遲。跟住我夜晚再打電話俾佢，你聽朝我一定唔等你，我警告埋。 冇得等噶，船都唔會等人。 係啊係啊， 同埋你等唔等啊？唔通你拉住只船？ 係啊，因為我哋要去過夜嘅，我話你自己諗清楚啦嚇、啊，即係公司覺得你都係唔緊要啦，遲到嗰啲記錄可以抹咗先。 咁跟住點樣佢？ 真係。臨到七點四個字，我打電話俾佢，冇意思啊，未出得門口啊，佢問我點、 啊， 我話我都唔知道你點啊，我就七點半上船噶啦，唔該你，你想去你自己買飛嚇、買飛之後你去到嗰度， 有冇影響到啊？即係佢因為嗰次 冇 出現， 冇影響， 竟然冇影響， 係啊，但 係 佢去到好驚，因為咧去到人哋嗰個公司咧，坐滿曬人，個側邊有咁大本嗰啲參考書喺度，六點鐘之後仲未走，仲喺度做嘢，佢嗰陣時六點五點九已經喺度公司打機嘅，已經，咁我就話俾佢聽，你自己諗。你真係你自己諗清楚啦 咁、之後呢個人點樣啊？ 佢移咗民去美國， 唔係即係意思即係佢冇俾人炒係咪？ 冇。 咪係咯，但係我呢個問題啊， 係有時啲公司咧就係、是。即係有啲同事係咁樣樣， 先至得。你又容許佢咁樣嘅話， 咁人哋準時翻工嗰啲咪會覺得 唔 公平。 係啊，真係有人同我講過，點解佢又遲到又你又帶佢去？我當時都即係窒咗一下。但係因為佢某啲技術佢真係幾好嘅，但係呢啲咁嘅即係開小差啊、遲到啊，係真係類似嘅，係啊，即係會覺得佢未夠成熟。 其實對於打工仔嚟講咧，好多嘢咧好睇翻你嘅老闆佢點樣做嘢啦。分享下嗰陣時咧，其實我都做一啲 China trading 啊，跟老細啊咁樣。嗰陣時老細啦帶住我啦，咁啊去翻國內做一啲嘅傾生意啦嚇。咁咧酒店房一間，咁兩個人同一間房啦嚇。本来咧约咗嗰个客人咧，唔知十点钟定十一点钟，即系好晏下嘅。 系， 但系嗰日朝头早咧六点半，佢已经拉开晒嗰啲窗帘啊，即系你明唔明 啊？ 即系嗰啲好光嗰啲， 即刻醒噶啦， 系啊， 冇得瞓。 起身，起身 ，Michael 起身。哦，做咩咁早起身啊？早啲落去饮杯咖啡，倾下一阵间嗰个开会 都啱嘅，都啱嘅。 我想讲咩？就系话冇几多点叫早，几多点叫晏。你翻咗个工。有时你都要适应翻个工作或者个老板嘅需要， 系 你冇得同佢拗，使唔使咁早啊？ 系又话俾个老板听，嗱，我 瞓多两粒钟先啦， 我翻九点钟。 但可能就因为佢咁样，我想佢系老板咯。 系啊。 有時係啦，你即係要諗下嘅，點解佢係老闆？ 冇錯啦， 佢一定有原因嘅，係咪？ 即係你冇得同佢討論，唔使啦，十一點先見，你瞓多幾粒鐘先，你冇得同佢咁講。 你自己做好老闆咯，你自己做老闆，你咪可以咁咯。另外仲有咩話？ 就係話俾人鬧咯，點解？ 俾人鬧， 點解我要俾佢鬧嘅？如果我以前啊，我即係個教授話我 drop 咗啦，即係唔抵得鬧，即係唔嗰啲叫咩？唔受得人 鬧。玻璃心啊， 係 啦， 好鄙薄啊，所以我哋以前講嘅就係好薄皮啊，鬧下就唔得啦。 現代語言就係玻璃心啦，好容易 clang。 但系而家啲后生仔系咪咁样噶？定系不嬲啲后生仔都系咁样噶？唔襟得闹噶？ 我觉得系。 但系以前真系哇闹到你， 咪咯闹直直咁啊！ 你 仲要耷低头？ 我有， 你都有， 我有。 点解唔俾人闹？ 有 俾人闹， 嗰个又俾人闹。但系当然嗰、那个即系。咩闹你嘅程度，即系我唔系想讲侮辱你嘅程度，你忍辱嘅程度就好可能会有所唔同。但我见到嘅就 系 有时有好多，特别系编剧， 系啊， 我真系攞住份稿咧，系咁样闹你， 即系 掉你啲嘢。 我哋发觉编剧咧，其实个个都可以闹编剧，演员又闹，导演又闹，监制又闹， 助导都系， 摄影又闹， 助导都系。 摄影话你点写啊？点样点咩高空拍落嚟跳落嚟噶？你做俾我睇，乜人都可以闹编剧，真系惨。 系啊，唔系除非咁啦。当有一日你成为金牌编剧、百万编剧，咁啲人咪 都有人闹嘅。 咁你都要有嗰个过 程，要 过程， 系啊， 嗰个系一个过程。 系啊，如果你俾人闹两嘢，你就走咗啦。可能真系你都未发挥得最好。 系，我睇过有一个综艺嘅节目，佢哋喺度咁样讲，佢话其实呢啲咧系一代传一代嘅， 系啊， 因为咧我当年都系俾人哋羞辱而大， 系 嘅， 收翻， 收翻人，羞辱翻人。 我同意呢种嘢，因为你经历过，你先写得出，即系呕心沥血写得出嗰啲感受。 你又俾人哋闹过，你先要知道嗰种感受系点样。 你失过恋，你先知道失恋嘅痛。 同埋有时人哋闹你嗰啲内容咧，虽然咧好难听，但系有啲系真嘅，即系佢闹里边系真系有啲老前辈嘅智慧包咗里边， 系啊，你咪当嗰啲嘢全部袋一落袋先咯，系咪？ 咁唔怪得你两个成日闹我啦，原来你想我成才， 又唔系， 大哥， 唔好谂多咗，又冇谂多咗， 我哋冇发泄， 我哋冇咁好心，我哋对你冇咁好心， 都冇咁多思量啊，你谂多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瓦解一个洗黑钱集团，涉案金额达4亿1100万元，并拘捕四名怀疑涉案男子，其中一人是洗黑钱集团主脑。被捕的36岁洗黑钱集团主脑招募3名21岁男子开设64个本地不同银行，包括虚拟银行的个人账户，处理超过9000宗可疑交易的款项。今日是开学日，因应疫情发展，当局决定幼稚园和小学暂时维持半日面授课堂和现有相关防疫安排。在荃湾商会学校，有小学生说自己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希望尽快打第三针加强保护。学校安排了指定区域，被今早上出门口前忘记做快测的学生补做。有学生说在家里已经完成快测，但因为未派新手册，又遗失了记录表，所以未填写快测记录。亦都有跨境学生阔别校园2年多，首度翻返学校上实体课。家长话个仔今年升读小五，下学期要考程分试，非常重要，因此决定回港。佢又话过去2年多个仔一直留在内地上网课，学习进度和社交始终有影响。原定去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龙舟锦标赛因疫情延期，原本计划春年的8月再度在港举行。不过国际龙舟联合会初步决定将比赛移师泰国举行。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说，国际龙舟联合会早前举行特别会议，关注香港有很多防疫限制，但其他国家已经开放政策，期望可以到方便运动员的国家举行比赛。大会最后投票，大表数通过移师上届曾经举行赛事的泰国。钟志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大会曾经查询香港有没有取消防疫政策的路线图，但是本港没有，因此只能够以香港现行的政策考虑。由于不想比赛2023年再度取消，因此决定改在其他国家举行。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永信担心，接连有大型体育活动接连有大型体育活动取消，会产生骨牌效应。 大坑同薄扶林村舞火龙连续三年因为疫情停办。薄扶林村火龙会总监萧坤伦话：只能够无奈接受。以前是因为出现瘟疫而有舞火龙驱走瘟疫的传统，而家就因为疫情三年都无法举行，觉得有好大的讽刺。他强调不是道人迷信，而是香港长时间受疫情影响，想尽一些绵力给市民心灵慰藉。萧坤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将火龙放在村内特定位置展示，给街坊上香祈福。由于担心村民聚集，会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另外一条火龙就会在海洋公园展示，以推广舞火龙传统。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埋干燥。但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45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38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4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4，升3.2；美团182.4，跌7.4；盈富基金20.3，跌2毫；波士登4.09，跌3.3；新东方在线31.3，升1.5；比亚迪股份235.6，跌6.6；阿里巴巴94.65系升3毫；京东集团247.4，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206，是跌1.2；友邦保险74.85，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9.48，瑞士法郎0.98，加元1.316，人民币6.901，英镑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3点，跌418点。港金报15,98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5.48美元，卖出1,70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对出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西流角路有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西流角路噶。咁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一段慢线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啊，同你讲翻缆车消息啦，由于信号故障，山顶缆车服务咧就已经系暂停。咁啊，各位咧可以咧改搭呢一个专线小巴1号啦，同埋新巴15号来往中环至山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集四通八达，我哋继续了解服务视像学童嘅深光学校点样喺视艺科教同学仔欣赏蒙娜丽莎呢幅名作。 跟住又会请基督教怀志服务处的社工介绍他们的不凡艺术家计划，还同其中一位纸糊高手刘素仪倾下计。 四通八达，主持悠然， 留意星期六晚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上十点三十九分，听嘅风骚浮人啦。今日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有骤雨同埋雷暴。下昼局部地区雨势仲要颇大添。展望未来数天，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咁啊，学生仔咧，翻学就等埋叔叔姐细细地嗰啲啦吓。 每逢礼拜四嘅话，我哋都会有爱好系列。 冇错，今日我哋题目就系、是。 由头开始，重新嚟过， 新嘅开始，好唔好啊？咁啊，因为咧都伴随住咧就咁多位嘅莘莘学子啦，今日咧翻学啦，咁所以咧希望可以用呢啲咁嘅歌同大家打气。 好嗱，咁啊讲到学校开学咧，不如讲下啲得意嘅校规啦。咁呢个来自日本嘅，咁啊有一个媒体咧就讲咗一啲关于日本一啲比较奇怪或者你话得意嘅校规啦。其中一样咧就系、是、对发型嘅禁止啊，就是、最主要讲男仔嘅。男仔有冇留意到有啲发型咧就系、是、话？上边即个头顶上面比较长啲、但系就剃青咗嘅下边啲发 卷，系有啲 double cut 咁 样， 好 睇啊！好靓咯，我觉得。你都系呢一只啊，但系你唔好睇啊。 佢上边唔够长啊，即系佢个分别太少啊。 系我剪过嘅。呢度咧鏟到見青嘅，底下見青嘅，上面喺頭髮係長嘅，記得冚落嚟嘅。但係當你咧扎嘅時候，嗰啲你就會見到㗎啦。啲青 好睇嘅，其實係 啊，我 不如你試下啦，係啊。 佢咪係咯，佢而家咪已經係咯。 我形象唔需要你哋兩位關心。 OK， 好啊，我都可以發表我自己意見 嘅。我嘅包你什麼包？ 你嘅咩話？你嘅咩話？ 你嘅 styling 哦 ，styling 係咁嘅原因，呢個校規原因就避免因為外表引起不必要的爭執。咁其實你。冇得同佢拗，总之有啲老师或者校长或者以前嗰啲教育嘅人士觉得唔好睇或者系太前卫，咁于是就唔准个学生剪呢啲叫 double cut 啦吓。咁、另外一样嘢咧就话，如果你嘅头发有偏黄、偏棕色等等等等啦，无论系生出嚟系咁或者你染到咁都唔得嘅，一定要黑发。咁如果你系有啲譬如 Sarah 而家啲头发就唔合格噶啦，因为佢系黑色。咁如果你嘅头发生出嚟都系偏黄咧，咁点啊？染翻黑 呢个我有啲意见。 染翻 系啊，呢个我有啲意见。 愿闻其详。 如果我觉得反而嘅就系话，如果你咁嘅话咧，即系叫我染发咯。 系啊，有得拗 嘅。咁如果系嘅话，咁白咁黑色嗰啲话，我又想染啊，咁样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其实你系应该嘅就系唔希望佢哋染发啊嘛。咁唔希望佢哋染发嘅，如果佢哋天生嗰啲头发系会比较系有其他嘅颜色嘅，真系有嘅。我有一个朋友嘅就系、是、一个去亲咧，啲发型师觉得佢哋哇，你头发好靓，你个颜色系点沟噶？唔系我天生噶， 系啊。佢系咪混血儿？ 佢唔系混血儿。 哦，咁 佢唔系混血儿，但系佢唔系黑色嘅，佢系好靓，唔系佢唔系黄色，佢系嗰啲叫 brown natural brown， 好靓，好靓， 棕色嘅。仲要你見到唔知點解嘅就可能喺太陽底下咁，你見到佢仲要有深淺色嘅。其實外國人係有嘅，你有留意佢哋其實上面啲頭髮嘅話咧係會比較嘅就係棕色啲嘅，但係咧新生嘅頭髮又比較黑嘅。佢哋根本上係天生係咁樣嘅，你乜你又要我染啫？ 仲有天生攣嗰啲又係慘啊！成日都俾老師話你做乜電髮？ 冇電髮， 真係攣啊！ 係啊！ 係啊！ 你唔應該用一個咁樣嘅即係系统又或者系同一个 好死板嗬， 你就要人哋咁样做咯。 除非 话 佢只系染发，咁你叫染黑色啦。但如果佢天生嘅，你冇理由就即系一定要佢染翻黑色咯。 系啊，系啊。 好啦，咁另外咧，呢个咧我都好奇怪嘅。不过咧，我记得我以前有间公司都曾经有少少类似嘅，就系话咧，你用厕纸每一次使用不能超过30 cm， 因为悭纸。 真系晕啊！我晕，我即刻。 我以前有间公司咧，咁佢有厕纸分嘅，但每人每一个月。 一個月用一嚿咁咯。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嗱，用曬咧你要唔緊要，你咪你一日用曬就得㗎，你自己買咯。 係啊 ，OK 啦。 但係學校你點樣看住佢啊？ 系啦， 咁厕纸你点看啊？系嘛？ 咪系咯， 咁公司我觉得会 OK 喎。 厕所噶嘛， 系啊， 你唔好望住佢用。 咪咯， 因为所以我觉得呢个好奇怪。另外，不能够穿船袜，船袜即系嗰啲好低好低嗰啲咧。 哦，知道。 其实佢个法例咁嘅，佢话不能穿低过脚眼嗰个袜，即系唔得低过，咁即系嗰啲叫 点解嘅？ 唔知点解 佢嘅校规定系冇原因嘅。 校规佢冇原因，总之就不能穿低过脚眼的袜子。 系 颜色有冇限啊？ 佢又冇写，佢又冇写，颜色又冇写，系啦。咁另外咧，只能穿着白色内衣上学，只能穿着白色内衣上。 嗱，呢啲都真系敏感。 嗯， 系。 因为如果你穿咗颜色嘅内衣，你可能会透透地。 系啊，印出嚟唔好睇啊嘛。 唔好睇， 系咪？ 系啦。 我试过啦，成日都系咁啦。我细个系啊，仲有九十年代着一件1984年嗰啲黄大仙居之底衫。 嗯，着喺里面。 系啊， 即系隐隐见到啲字写住黄大仙居之 1984。咁結果俾個女仔鄙視， 係點解你會咁樣呢？其實你係想突出自己。 其實個女仔鄙視你，未必因為嗰件睡衣嘅，即係未必因為嗰件衫 嚇，因為黃大仙，黃大仙節1984，唔係啊！我覺得幾有型啊！呢啲咁嘅 T， 你唔覺得咩？ 但係佢係本來係。檸檬黃而家變咗淺黃。 你有冇試過咧？冬天嘅時候咧，著埋個睡衣喺底啊，即係出邊。 細個就有， 有，跟住你見到嗰條校褲嗰個凸 條 睡衣條腳出嚟啊， 露條睡衣褲喺個校服褲下面，都試過。 係我媽叫我著我家姐嗰啲絲襪啊，我真係好嬲啊。 係啊， 佢話好凍啊，因為 你家姐嬲啲啊，應該。 唔係佢嗰啲唔要咯，保暖啊嘛。 係。你冇呢個習慣到而家都冇維持係嘛？ 冇着 最家姐啲丝袜，你今日翻工系嘛？ 你有嘅 有冇啊？ 冇，我睇咗啦，冇。 大家姐，你着你啲丝袜啦。哇，你嘅习惯都好吓，好别致啊。OK， 几好啊，有乜所谓啫？再嚟睇下。 新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夜。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为何窗边的他欠缺注视？黑于窗扉小纸写的爱无字，完全没用像个飘散梦儿。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谁人痴痴的要再听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我爱上你，偏偏你不知。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 知对你献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 网上情，真正的幸福是身上没病，心里没事。人一辈子忙到最后，都会发现真正的幸福、真正的逍遥，不是拥有多少钱、多少权势，而是身体没病，心里没事。俗语话：无病一身轻。生个大病的人都有体会。一个人正当壮年的时候，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挥洒着无尽的生命力。但是当你步入中年、老年，身体开始走下坡，就会明白身体没病才是真正的幸福。健康是一种淡泊的生活方式。亦舒有句名句，他说：我的归宿就是健康和才干。不要让将来的你讨厌现在只顾努力但是透支健康的你。至于冇事是贵人，心上冇事就是最好的幸福。宋代法演禅师有一首诗，他说：但得心闲到处闲，莫拘城市与溪山，是非命离运如梦，正眼观时一瞬间。生活得好攰的人，心里面装了很多不喜欢的事。生活得更加攰的人，是今日装了听日的事。还有些无可救药的人，心里面装了很多不应该装的事。所谓心上无事，不是我样样嘢都不理那种人，而是说心不会被生活中的琐事征服。在忙忙碌碌中还可以保持心态平和，心态自由。心里无事是一种悠闲的生活方式，它不是懒惰，而是松容不迫。古人说：心中无事一床宽。大家都听过你一首诗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不管世间变化如何，请记住，真正的幸福是冇病冇事。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丝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嘟一嘟，乐悠悠，碰柱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元搭车优惠的。1953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在一个森林入面，有一个公主分享到喐都唔喐，有个王子经过，佢就谂啦， 啊，佢一定系传说中嘅睡公主啦，等我埋去射佢一啖，救醒佢先。 千祈唔好射，你个好臭啊！ 但系我想救你啫嘛。 无端端，点解你要救我 啊？哎呀，头先你喐都唔喐，你唔系食咗巫婆嗰个咩毒苹果咩？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梗系听埋先啦，傻仔。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头先我哋今日咧嘅话题咧，都人有嗰个同感嘅。咁啊，有位听众话系啦，以前咧试过咧，有位女士咧，即系啲朋友啦吓，咁有一次约会咧，啊迟到，咁啊有人问啊做咩迟到嘅咁，佢个原因听完咧，佢哋都几唔中意啊。佢话哦系啊，临出门口咧，突然间觉得个耳环唔衬件衫。 嗯， 呢个男仔好少会有。 我谂女士好多呢啲嘢， 啲 人唔衬嗰样，个头又可能 set 得唔够靓， 跟住再件衫又好似觉得唔好襯咁樣。 係啊，冇錯，有㗎。 你會唔會㗎？ 我會㗎，我會㗎。 你都會嘅。 但係我會就 預足時間。 我預足時間之外嘅話，其實我就會有時會因為咁樣，我要放棄咯。又或者就係，如果我真係嗰件衫真係有啲問題嘅話，我咪攞多件衫咯。 嗯。 就翻到去或者我出到去，我有機會我先至換咯。 但係其實 幾好。 如果有得佢咧，即係有即係你望瓜覺得 唔得 㗎，唔 得㗎， 係咪唔得㗎？ 我係會全日都唔舒服㗎。跟住佢就係會經過所有有鏡嘅地方，我都會望一望。哎呀，都話唔出呢件㗎啦，你唔係咁樣啊？我會嬲㗎。 我一生人試過一次，我覺得我永遠不能再犯嘅。 嗯， 一件鴨屎綠嘅長袖恤衫， 嗯， 下邊嗰條係灰色褲。 哇！ 真 係 核突到爆。因為那招咧喺個房度黑掹掹我唔知啊嘛，著好曬一出去一見光即死。哇！點解咁肉酸㗎？我真係完全接受唔到。 冇办法，成日都系咁。 全日都好唔精神噶， 好核突啊！真系 当你自己都憎自己嗰一个样咧、 啊， 你就好唔。 我真系你谂乜记到而家。 冇 错， 我试过有一个咧，就是、一个明星嚟嘅，一个女明星。佢咧就竟然我用个麦克话俾你听系边个，大家都识嘅。咁我就亲眼目睹佢呢一件事嘅，就系冇错，佢着错衫出街，佢全日都觉得好唔舒服。咁咧，其实嗰日咧，我哋只不过就系要去有某大嘅商场嗰度去做一啲嘅 event。咁咧，佢一坐低嘅时候咧，已经喺度皱眉头，跟住佢真系忍唔住，佢问我，佢就话：你觉唔觉得我呢件衫有啲？问题，我就其实真系唔觉得有问题，佢、自己觉得有问题，咁我就会觉得嘅就佢话，如果我今日咁样嘅装束嘅话咧，我能够着一件嘅就是短袖 T 就好啦。佢嗰日着咗一件长袖 T 啫，系咁多啫。总之佢觉得唔顺眼啦，佢、觉得好唔周身，好唔聚财啦， 咁样 可以比较拗咁。跟住佢同我讲嘅就话唔好意思啊，距离咧要开始开 show 仲有几耐时间啊？我话都应该冻嘅，大约系半个钟头嘅。佢就你俾我留下点我先去买衫。但我哋去嘅，大家记住留意一下，我哋去嗰个地方嘅话咧，其实系一啲比较高档啲嘅商场嚟嘅。咁、所以其实去亲嗰啲咧，好可能嘅都系一啲嘅名牌店，冇错。起码系佢绝对买得起。跟住一落咗去嘅话，真系好快，四个字到佢翻上嚟嘅啫，真系变咗一件短袖。 笑晒啦，笑晒。 D 字头嘅 D 字头嘅短袖啲，果然真系靓咗好多。你都见到佢就 系 佢成个人充满信 心。 系啊。企上个台嗰度咧，唔再好似之前咁样咧，就好似驼背啊。我就覺得好唔中意咧咁樣咯，所以我就你覺得哇，你又好嘢嘅，係咪？你又有咁樣嘅銀蛋先至得，係嘛？你入到去，你諗下喎，四個字裡面嘅話，你就揀到一件 T 恤，跟住仲要係唔使睇幾多錢，著咗之後嘅話咧就上台啦，幾好啊！我真係好瀟灑啊！ 好嘢，好嘢！ 所以好得好難講啊呢樣嘢， 最緊要自己中意嗬， 冇錯，係啊，你都識嘅女影星嚟嘅， 三個字，第一個字， 三個字。唔得，一讲佢个成果，你一定估到。 咪又讲，咪又讲。OK， 好。好啦，十一点钟，32度气温，听紧呢个新闻报告先。 五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缓慢移动，喺台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昼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但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88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45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3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6升4.4，美团183.4跌6.4，盈富基金20.34跌1.6，波斯登4.16跌2.6，新东方在线31元升1.2，比亚迪股份233.4跌8.8，阿里巴巴94.8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22系升0.2。京东集团248.6升1.8，友邦保险75元跌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095，瑞士法郎8.012，澳元5.349，加元5.964，新西兰元4.787，欧元7.869。每百日元对港元5.6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3点，跌418点。港金报1598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4.5美元，卖出17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喺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基堤道，达之路去大 坑东道方向亦都挤塞，龙尾就去到花墟公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元朗中心一段挤塞，咁车龙呢过咗博爱医院去到东城里对开。咁喺封路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呢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嘅慢线呢都係需要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咁至于山顶缆车消息方面呢，由于信号故障，山顶缆车已经暂停服务㗎啦，乘客可以转乘小巴路线一号或者新巴十五号来往中环至到山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城隧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融和廿五载，齐心创未来。 有请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女士为我们致欢迎词的。 香港是我们的家园，我们都希望这个家是和谐的，是稳定的，可以让不同能力的人是发挥所长。我深信只要大家齐心，一定能够为香港开创新的篇章。 精华内容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强叔，你顶安全帽未扣好帽带啊？你快啲扣翻先啦！ 高进，你悭翻啖气啦！阿叔，我借住关心啊！ 扣好帽带，除咗保护自己，亦都避免安全帽从高处堕下，整伤喺地面嘅工友啊！ 又冇咁巧啊！ 听下人讲啦，强叔，大家都要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活人》节目时段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合适个人防护装备，开工放心，百无禁忌。我系谢高进。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嚟到我哋今日环节爱好系列，而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一首开始新开始嘅歌曲啦。 嗯，冇错，新学年啊嘛，嗯、新开始啊， 冇错， 各位加油努力。 我想问大家咧，喺你嘅生命里边或者以前嘅日子里边咧，有冇试过一啲日子咧系突然之间，好似你嘅生活或者你嘅生命停顿咗吓，即系唔系话嗰个 physical 嚟，系嗰个心灵上或者系即系成个人咧，好似条路去到一个路咧，你唔知应该再行 A B 定系点样咧，定系好似净系冇咗条路咁样咧，同埋你系唔知道。几时先会有啲新嘅局面啦，新嘅希望咧出现嘅？有冇试过呢啲嘢？ 一定有啦， 唔开心啊，失恋啊，一定有啦。 除咗失恋，仲有好多嘢嘅，系啊，即系譬如你喺人生路上，你譬如举个例，你想创业，但系点知咧？ 个成绩好似不如理想，跟住公司咧越 run 越差咁样，咁跟住又得咗佢咧，定系点样样咧？咁即系总会有啲人 事抉择当中， 行到去一个好似冇路咁嘅 十字路口， 冇错啦。咁但系或者可以咁样讲咧，即系当自己安慰自己咧，就系话呢一个唔系冇路，不过暂时咧系要唞一唞，坐低再谂下一步应该点行啫。 深呼吸一下再行， 系咪啊？休息完之后，嗰条路或者一个新嘅决定，可能就会出现嘅。当然唔知要几耐，但喺呢段期间，除咗坐低休息，仲可以谂下有啲咩可以令自己，如果真有新嘅机会嘅时候，能够发挥更大嘅才能咧，系咪增值一下咧？ 有时我觉得唔决定都系一个决定， 是啊、 如果当你自己决定唔到嘅时候嘅咧，有时好多嘢系要天时地利人和一齐加埋。 放松一下先。 放一放手，自自然就会有条新嘅路。 奔波奔波，算不清因果。就让现在暂停下我急速脚步，吹吹清风，减退竞争的火。我有。多颠簸，就让现在暂停下我高温态度，不必管他心里的幻变多。暂停一切的奋斗理想与爱火。 暂停，开始过草蜢。 个年纪嘅疫情里面，好多嘅生意，好多嘅工作人，可能都因为呢个疫情咧，要暂时停止啊，好多嘢不能够再进行啊，等等，咁希望能够尽快疫情过去，我哋暂停，然后再开始过。 好， 好啦，嗱，今日咧就都系一个即系新嘅学期啦。咁亦都因为就住咁样嘅话，所以我哋嘅爱好系列咧，希望就可以有个新开始啊，等等嘅呢一个嘅话题，同埋呢一个嘅即系topic 啦。咁其实我会觉得咧，就系好多时候咧，第一日咧总会乜嘢都唔顺嘅，系嘛？又或者就系你话有快测啊，好麻烦啊，都要有啲唔方便啊。跟住可能咧就话呢啲校车嘅安排得又唔系咁好啊，又会好塞车啊，或者系点样点样。其实咧喺人生当中，其实如果你谂翻起嘅话，有好多嘢都会觉得冇嘢系可以喺第一次就即刻可以到位嘅，又或者所有嘅嘢都可以唔出错嘅。我哋嘅人生亦都系因为咁样一次又一次嘅错误之中，我哋会学习啦，学习有好多嘢嘅，我哋嘅成长啦，学习坚强啦，学习放下嘅。所以其实呢啲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啫。好啦，咁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谚语我好中意嘅，就系佢讲紧话，昨日过去咗嘅，你追唔翻，懊恼乜嘢咧？明日未来，你无法知道，你担心乜嘢咧？咁而讲到嘅就系你只有今日，你只有此时此刻，所以只要活好每一刻，将佢累积嘅话，呢啲就为之好命啦。我哋咪成日话希望我条命会生得好啲啊，其实咪就系喺呢一当下呢一刻嘅时候，你做好，因为我哋捉紧嘅啫，只系得今日嘅啫，所以我哋有呢一首嘅歌曲。希望用这首歌曲送给今日觉得所有的事都诸事不顺的人，又或者就是可能你的身体出现不适的人，希望你可以好好去保重自己，继续开始过。 送给家里如果有人不舒服，也都希望他们快点好回。 今天我有系列我揀来的这首歌曲，陈奕迅的《今日》。 今日问题如不尽，像处圈中圈，了断也了不断。若今日你决了退现，容许我送赠券，准我漫漫长路没端亦如初恋。当日热情燃不尽，今日热情不尽，就算怎都好，你愿我更加远，共跨进冷及暖，甜和酸，才可以算是共存，能共患难，才是认真的有缘。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张你会创出传奇。凡人生是地无可避，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晨曦，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狂凝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像明日一样，今日任何日一样，就算怎辛酸，爱护你我甘愿。没拣择冷或暖，甜和酸，晴天与季缺或缘，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全。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别问人生是悲无可悲，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晨曦，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共凝望我心所爱的你。任梦长天和地，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 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别怕人生是卑无可比，这份情爱却永不会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晨曦，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同凝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你眼睛欠我飞， 我好系你第二首歌 Sarah 带嚟嘅今日， 嗯，到你， 正，好听，好听。我呢首歌咧就系拣翻起我当年 Form Four 第一日翻学嘅歌。我 Form Three 嗰年咧成绩好差，差到你当全班考尾五尾唔知尾几嗰啲啦。所以我哋 Form Four 咧就编咗一班最差嗰一班。 我都试过。 个心情好难受。 开学嘅时候个心情好难受。 你知道啊？ 我知啊。 即系。嗰啲老友有啲去咗 A 班，即系 A 班最劲啦，有啲去咗 B 班。 其实我嗰时咧，嗱我同你咧都有嗰间，但系我就香港区啦，已经叫好好嘅啦。我哋唔系叫 A B C D， 我叫 A 一 B B 一咁样样，已经系咁嘅。 即系 但系唔想 咧，就 唔想你哋有嗰种叫做差啲嘅感觉。但大家都知道啦。 但系心里面最难受咧，就系哇，明明 Form Three 嗰阵时嗰啲话污糟邋遢嗰啲同学考第尾啊，成绩又唔好嗰啲啊，佢去咗 A 班 B 班，即系男仔就 咁或者人哋努力过咧， 系一定系啦，因为男仔就系咁啊，有啲可能系一二年班都系混混沌沌，然后突然间就发力，哇！嗰一刻我翻到去见到哇，周围嗰啲人咧又唔熟啦，有啲又头发好长长发披肩嗰啲所谓飞仔啦，即系我觉得我点解要同呢啲人一班啊咁样样。嗰日教我哋英文一个老师咧，就是、全校最好嘅一个英文老师。 咁啊好咯， 系啊，佢攞咗个 cassette 机入嚟，佢同我哋讲嗱，我知道你哋心情点，因为教咗好多年，佢话佢年 好好呢个老师。 他说他年年都教两班的英文的，因为我们 Form 4 Form 5跟着考 Cert 的了，一班就是 A 班最好的班，一班就是你们这一班，即是所谓最差，他没有讲到出来。他说但不要紧的，都试过有些最差的一班呢，后来做到入大学又这样那样那样。他说今天他选这首歌，他说他每一次上第一堂都系会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意思咧就系话，而家你哋可能好迷失，唔紧要嘅。佢话嗱，佢希望咧就好似呢一首歌咁，你喺你人生中或者当下，Form Four呢一年，你揾一个好朋友或者个好同学或者个好老师，希望佢可以陪住你一齐行，佢可以指一条明路你行。哇，我觉得好感动。佢话。仲有佢话点解会送一首英文歌俾大家咧 ？YMCA 系咪咁啊？系咪即系好同学喺 YMCA 揾啊？我知啦，知啦，知啦。我一回播 YMCA， 叫我转 行， 突然之间咁我吓跌，系啊，我都 咁心情， 笑好感性啊，系咪？ 系啊，仲要 YMCA，YMCA 系就系呢一首歌啦，《Look for a Star》，我觉得好好听。即系仲叫我哋留意歌词，佢话记住，得闲听到英文歌学英文。 Look for a star. Life doesn't seem worth a million, and you don't really care who you are. When you feel there is no one beside you, look for a star.Someone waiting to guide you. Look for a star. Oh, everyone has a lucky star that shines in the sky up above. If you wish on your lucky star, you're sure to find someone to love. 马老师呢个碟咧几特别，我而家喺马老师手上接过呢个碟，佢中英文对照版本嘅，有 Look for a Star 啦，吓 Gary Miles 嘅啦，咁中文嗰边咧就有一只歌叫找一粒星，吓佢咪完全用嗰个 melody 改编噶。 我冇听， 佢第二隻叫 More Than I Can Say 咧 ，Bobby V 嘅就叫邓小平唱另一版本叫让我伴着你，咁咯，下面全部都系中英中英中英对照， 得意啊， 好得意啊， 有冇 YMCA 啊？以前系有呢一啲噶，嗬，以前有呢啲咁嘅书噶，就算系我一边系英文嘅话，一边系中文嘅， 我中意睇啊， 多数都系嗰啲名著嚟 啊，系啊，我中意睇噶， 好睇噶，你可以学英文咯， 系真系学英文非常好，大家 咁你收尾碌唔碌到啊？ 碌唔到， 你点碌啊？ 你碌你碌咗咩星？ 你碌后 嗰粒咩星啊？ 你好想睇我碌？ 我唔好想睇你碌。 唔系你话你碌 for star， 咪你碌唔碌到啊？ 系啊， 你嗰粒星系大星细星啊？ 咩星啊？ 系咪啊？大定小啊？ 双子星咩星啊？睇唔睇到啫？ 我其实真系好憎。 你有冇令到嗰位老师？ 你冇 搵错数码 星喎，系啊， 失败失望先。 嗱。好坦白，我Form 4嗰年咧就好努力，因为我觉得真系过唔到自己啊，点解咁差噶咁样？嗰年学期尾考得好好嘅，但系后来都又唔得啦，又跌翻。 点解学期尾依家系尾噶啦？仲后期 冇力咯，因为你 系 咪？ 学期尾去到 Form 5咧，又再跌翻落去。 即系发力一年啫，就已经冇力啦。 系啊， 似你哦。 可能嗰粒星星唔知道咗边。 系熄咗。 我想问你哋，你哋人生中有冇依一个 mentor 或者一个老师或者一个星星去？ 有啊有啊有啊，我咪讲过啊，嗰阵时候教我唱歌嘅李老师咯， 后屘仲揾得翻个老师添， 揾得翻揾得翻，系啊， 啊好感动， 就系因为佢咯，佢会觉得嘅就系嗰时我会唱歌，跟住佢又会将我编咗落去嘅就 系 唱 choir 啦，咁跟住佢亦都自己用佢自己嗰啲时间嚟去教我弹琴啦，系啊，佢唔收我钱噶，系啊，佢就系觉得我喺呢一方面嘅话有天分，系啦，佢唔好嘥咗佢咁样咯， 我 希望真系做老师嘅朋友都真系要有。有呢一份即系春风化雨， 系啊， 即系呢一份嘅咁样嘅精神。但我相信大部分都系有嘅。 咁啊，马小强，你有冇做过人哋粒星啊？即系 mentor 做人哋嘅？ 所以你琴日你讲你话想做呢一个老师，我就好担心。 嗰啲嘅五咩话？五咩话？ 五人之 五人之弟， 搞错啊你！ 我唔想我口讲，我唔想我口讲。 你去 YMCA 啦。 最中意啊，将啲嘢咧要俾人哋 啦， 唔关我事。 系啦，你个 YMCA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瓦解一个洗黑钱集团，涉案金额达4亿1100万元，并拘捕四名怀疑涉案男子，其中一人是洗黑钱集团主脑。被捕的36岁洗黑钱集团主脑招募三名21岁男子，开设64个本地不同银行，包括虚拟银行的个人账户，处理超过9000宗可疑交易的款项。申诉专员公署发表主动调查报告，说经过实地视察，发现本地船只违规经营街道服务情况普遍。调查亦都发现，海事处在2017年至2020年间，针对本地船只非法载客活动的特别巡查，平均每星期不足一次，同期的放蛇搜证平均每年不足一次，认为处方应该加强行动次数，并应该改善截查船船只时的查证工作。另外，申诉专员公署话，传媒报道同公署实地视察所得，而家以只可由船东或承租人纯为游乐用途的船只，违规提供街道载客服务的情况普遍，亦都留意到疑似以旅行团掩饰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公署建议运输署评估街道服务的供求状况，并应该监察违规的街道服务，将涉嫌违例个案转介警方跟进。申诉专员主动调查报告显示，在本港弃置车辆问题上，政府没有确立和追究车主需妥善处置车辆的责任，导致车主随意弃置车辆，建议运输署要尽快修例，清晰定明登记车主需负责妥善处置相关车辆，否则需要负上刑责。 報告提到，審計署在2000年已經提出本港欠缺規定登記車主需要負責妥善處置廢棄車輛的法例，認為運輸署應該及早修例，但報告發布超過20年，沒有資料顯示運輸署積極進行工作。公署建議除了修例之外，可以考慮加入條文，令政府可以追討處理的費用或者罰款，亦都建議地政總署積極考慮重啟棄置車輛個案搜證和檢控工作。民政總署亦都應該主動檢視各區情況，適時啟動跨部門聯合行動，清理區內的棄置車輛。前廉政专员白允禄获廉政公署委任，将会出任廉署特别顾问，为期一年，期间继续担任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廉署发言人话，有关安排获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支持。根据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会章，主席需由机构领导人或指定官方代表出任。白允禄今年一月以时任廉政专员身份，在中央和特区政府批准下当选联合会主席。廉署期望今次的安排可让主席一职在符合联合会会章的要求下顺利过渡，亦都有助廉政专员胡英明处理联合会的衔接工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但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90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51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5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2.2升5蚊，美团184.4跌5.4，盈富基金20.36跌1.4，比亚迪股份231.8跌10.4，波斯登4.15跌2.7，系跌2.7，新东方在线31.15系升1.35，阿里巴巴94.6升2.5。南方恒生科技4.26升0.8，京东集团248.6升1.8，友邦保险75.0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9.55，瑞士法郎0.98，加元1.316，人民币6.901，英镑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1点，跌410点。港金报15,96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5.83美元，卖出1,7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摩星岭道；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花园道口；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繁忙噶，车龙去到黄隐书院。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喺封路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另外山顶缆车方面，由于信号故障的关系，山顶缆车已经暂停服务的了，乘客可以转乘小巴路线1号或者新巴15号

拨开云雾见青天，希望所有朋友都有呢一个开心嘅心境。无论外边环境点样，环境不转，心境转。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乐人，阿沙一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爱好系列跟住到你婆啦。 好啊，咁喺我揀嘅歌出嚟之前嘅话咧，当然都要睇一睇我哋嘅 Facebook 啦，有好多个朋友咧都有揀咗一啲歌曲嘅，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 例如佢哋咧会有咧就系 Amy 啦吓，佢就话有漫步人生路啊。Susan 嘅话咧就系从今开始。呢一首歌曲我以为咧就阿马老师应该会揀嘅，但佢竟然我话今日冇揀到，就系迈向新一天。 系咯，我啲人你哋会有人揀， 都已经过去啦，我已经摆低咗啦。 你记得迈向新一天？系啊，同琴日其实都有少少吓出咗呢、这个乱子嘅。咁另外仲有就系话有 Sylvia 咧，就话明日有明天等等啦吓、都系绝对系有啲非常之好嘅，即系选择嚟嘅。好啦，咁跟住我就拣嘅呢一首嘅歌曲，我就好明显系好贴题噶啦。咁其实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好系好在嘅就系咧，成个时候我哋都会喺一啲嘅人生路当中，会想面对有一啲嘅即系唔系咁开心嘅时候嘅话，但系我哋总有新嘅一页啊。 系啊， 系嘛？其实任何嘅时间嘅话，你都可以嘅就系啲嘢过去咗啦，我再嚟一个新嘅一页。例如我哋会特别喜欢新年啦，我哋会特别喜欢嘅就系新学年啦。因为所有嘅嘢嘅话唔紧要，以前嗰啲嘢嘅话做得好做得唔好嘅话咧都唔紧要，已经成为过去啦。咁就可以希望嘅就系、是、你会唔会俾自己有一个嘅期望噶？尤其是开学啊， 你会同 自己讲嘅就是我旧年咁差，我今年一定要俾啲心机啊，咁样噶。 特别九月一号咧，除咗系新学期开始咧，亦都系下半年三分一嘅开始， 冇错， 即系过咗三分之二啦，八个月，走咗啦。 你可以检视一下嘅，你啱啱过去嗰三分二系你做成点样系嘛？ 得翻四个月，有冇得追咧？点样追咧？努力咧？ 所以不如咁， 或者将新希望咧再化细少少。除咗你每一个开学年之外咧，其实每日朝头早啊，你都系同自己讲，我今日要做得好啲。 系啊， 每一日朝头早， 我琴日咪讲咗啦，你对住块镜同自己讲，我今日一定得嘅。你睇我几靓仔，咁就会 OK 噶啦。 诶，冇喐。借鉴先，我想当你系镜。 哇，千祈唔好，如果你照出嚟见到我嘅话，咁啊真系好大件事，咁就系鬼故嚟噶啦。所以咧，我哋要借呢一首嘅歌曲啊，吓就系许冠杰先生嘅呢一首嘅歌曲，就系、是、 新的 开 始。 正。 OK， 黎德，新的开始 ，Take one， a one， a two， a one， two， three。 我从前是大。全活见识都不知，我然后渐回忆往昔许多不是，期望有新的开始。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千次，明白到做人确不易。心思，如今是我改变后的心智，从面对未来每一事，会有新的发展，寻求新的意思。来，从头让我试，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做多次，有新的开始。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千次，明白到做人确不易。心思，如今是 会有新的发展，寻求新的意思。来，从头让我试，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新的开始，来凭着毅力意志，有新的启示，如玫瑰失宗旨，来从头让我试，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做多次，有新的。 好选择，我今日其实都拣咗呢只歌。 系啊，有好多嘅我哋 Facebook 嘅 fans 嘅话咧，都拣咗呢一首嘅歌曲嘅，所以咧就将佢送埋俾大家。 Yeah. 希望今日系我哋嘅新嘅开始。 好、oh, yeah. ， 重新开始。 Yeah. 我大半年前有个朋友， yeah. 我真系冇谂过咧，即系向我哋咁嘅岁数咧，五啊零嗰啲咧，男士嚟嘅啊，佢话俾我听，佢太太走咗。 嗯 走咗路， 其实咧 走咗路， 吓、啊、死我！ 哦，走咗路， 死咗。 但系其实咧， 走咗有好多几 呢啲事情，任何年纪都可能会遇到、 啊。 就算系生死又好，情感嘅错失都系随时会发生。 佢真系冇谂过，因为啲仔女都大啦，讲紧廿零岁，佢冇谂过可以扑掉低晒所有屋企人，扑唔知跟咗边个人去走咗，佢都隐约之前。 但系有冇正式离婚啊？ 冇啊，总之走咗吓，佢、啊、亦、嗯、都知道 负责任。 嗰啲唔討論啦，佢亦都知道佢係有啲出面有啲男朋友仔嘅。最弊佢揾我嘅時候咧，佢話佢發現有 cancer 條脷， 即係佢自己 係自己，佢所以佢真係萬念俱灰。我覺得係即係人生去到依個年紀啦，咁個太太走佬離婚，我覺得都冇所謂啦。大家好似好和平地走佬嘅意思就係話，突然間有一日。个衣柜打开咗，冇晒啲嘢，系啊，即系最重要嗰啲冇晒。 我觉得系因为其实系咁样，你好难接受啊， 好难接受，我都明白啊， 难接受。 啊、我记得佢揾我倾偈嘅时候，真系硬湿湿。 但系你话件事系咪真系哇？系咪就系得系我先至话唔系咯？你一定唔系系唯一一个。 系啊，同埋因为佢身体上又受痛苦， 最紧要医好身体先啦。 系咁，佢终于医好咗啦，因为条脷佢切咗少少，佢话佢自己。真係好痛苦啊！咁佢又揾我傾下偈啦。但我發覺咧，原來有啲位咧，我亦都唔係一個好好嘅即係 安慰嘅人。 係啊，咁、因為正係因為咁樣我就喺度安慰佢，同埋佢都冇嘢做噶啦。而家冇嘢做，因為你病，佢搞咗、個病都搞咗，搞到而家 佢要休息啦。 係啊，佢要休息。係啊，而家佢病講嘢佢都講到嘅，正常嘅，即係 OK， 一切 OK 嘅。仔女都喺佢身邊，係照顧佢。個媽媽咪當唔知佢喺邊度放假咁就算數啦。係、啊，因為你冇得揾佢，你 但仔女都大噶啦，係咪？ 大噶啦，廿零歲嗰啲啊，即係都懂事， 係 啊，都懂事。 當一個新開始。 係啊，因為佢爸爸好正人君子，好唔壞嘅人，絕對唔係一個衰人壞人。係啦、啊，咁我記得我上個禮拜仲打個電話俾佢。佢都話啊，一切 OK 啦。如果遲啲有機會出嚟飲茶啦，咁、我其實想將呢首歌係送俾佢，同埋送俾而家可能即係生活有啲唔如意嘅事啦。希望可以即係全部重新嚟過。我覺得。 YMC YMCA gonna stay at the YMCA 你兩個。我投诉你哋，我阵间问一下 投诉机制冇嘅。 呢个香港电台有冇一个投诉嘅箱？ 投诉 partner 划咗。 怪。不如重新开始啊！我哋系 Sandy 林忆莲呢首歌， 冇错， 正啊！ 希望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同埋心情继续恢复平常心吓。世界上的确好多事情咧，突然间会发生。不过我唔谂，咪点解揾马小强倾？ 我都觉得系啊， 同埋马小强， 我一路都想窒佢嘅头先，不过算啦。 其实你唔使安慰佢啊，你带佢你玩嗰啲地方，玩佢开心翻嘅啦，砰砰声即刻笑晒啊！会唔会啊？ 你 啊 做咩？招架唔得啊？ 系咪 攻击紧你？ 我冇攻击佢啊！我只系话你带佢你玩翻嗰啲地方，佢就好开心。 不屑同你哋讲呢啲咁严肃嘅问题。 哎、你真系谂通咗啦！ 好中意呢个歌曲嘅，不如重新开始。林忆莲嘅歌曲吓，马老师 拣好听啲。 咁咪播而家我即刻。 咁又唔使拣， 又唔使拣， 做乜嘢啫？系咪话得啫？讲 埋向新一天都好好听， 系 啦啊！不过上次你拣咗唔知边个唱啫， 人在做。 喂，但系咧，有时咧新嘅开始咧，就系需要少少勇气嘅。讲紧乜嘢咧？即系话有时咧，其实可能有啲人去到某一个位，都知道自己要重新。即係揾一啲新嘅方向，但係你離開一啲舒適區或者離開一啲慣常嘅點咧嚇，即係要離去新嘅地方咧，或者新嘅路徑都係要啲勇氣 的。但係唔得噶，一定要噶，係、啊，因為就咧，你有時若果你冇呢一種嘅勇氣或者冇呢一種嘅堅持咧，係啊，你係唔會有新嘅氣象嘅。同埋嘅就係你有時有啲嘢真係要喐嘅，誒、甚至乎嘅就係有時有啲人嘅就係點解不斷咁樣嘅，你會覺得就點解我要行衰運嘅？點解我都冇運行嘅？點解我會咁樣嘅？係因為嘅就係你自己會。覺得在舒適圈裏面 比較係一路可以呃緊你自己啊，你唔想等自己清醒啊。 啱啊！ 係呢一樣嘢係好大件事嘅，對於你嘅人生。 嗯，的確，舒適圈亦都係人生好大嘅一個，既係令你舒服，但係有時又會令到你即係走唔到出去嘅一個位置， 是自己睇唔開啫，因為其實你邊有嘢係永恆啊？正如你所講，你嘅朋友都冇諗過自己會病啊， 係啊， 都冇諗過就 老婆 會走咗，係 啊，係啊， 你唔會知噶，係啊，你唯有嘅就係真係當件事發生咗嘅時候，你自己應該要應變咯。 咁我應該點樣做好準備功夫咧？我係咪應該執定啲衫啊？ 準備乜嘢？ 準備自己走佬 啊？ 如果有病啊？ 你講乜嘢啊？ 我想下准备自己如果有病咁去医院咯，我唔知噶嘛。 你讲乜嘢啊你？ 佢话如果有一日佢遇上嘅朋友咁嘅遭遇点算？ 我讲紧嗰样嘢咪就系当你面对紧嗰件事嘅时候，你先至会因应嗰样嘢而去随机应变咯。你嗰件事都未发生， 所以我执定个劫咯。 外国人有个说话叫 hope for the best。prepare for the worst 啊嘛，即系虽然你抱乐观嘅心情，但有时都要做一啲悲观嘅预备咁样咯。好啦，翻嚟十二点钟，今日咧十二点到四点半，仍然系会有古灵精怪送俾大家两个居民系真人真事嘅灵异故事，好嘛？ 好， 留意啦。而今日 Dr. Eric 系十二点半，翻嚟今日会讲下呢个约束条例， 冇错，即系可能会通过嘅就系有一条嘅条例嘅话咧，就会咁加啲咩嘢落去咧，同埋现有嘅约束条例又系啲咩嘢嘅话咧，一阵间就知噶啦。 知道。 路线图，体育专员杨德强表示失望，但可以理解，强调短期内可能有活动要暂缓，但以香港的条件，相信日后仍然可以吸引大型比赛回来香港。他说本港体育界仍然在筹划不同的项目，包括香港足球总会今个月举行的国际足球友谊赛会邀请外队来港，十月举行的桌球大师赛，以及十一月举行的国际七人榄球赛，外国选手亦都愿意接受闭环式管理。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在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缓慢移动，在台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57点，跌297点，总成交金额57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5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蚊，升1.8；美团181.8，跌8蚊；盈富基金20.2跌2.8；比亚迪股份231蚊，跌11.2；阿里巴巴93.25跌1.05。波斯登4.1跌3.1，新东方在线31.15升1.35，南方恒生科技4.76系跌4.2，京东集团244.8跌2蚊，友邦保险74.8跌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089，瑞士法郎8.012，澳元5.341，加元5.962，新西兰元4.78，欧元7.8603。每百日元对港元5.6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30点，跌461点。港金报1596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66美元，卖出170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步步觉得更易，很需要分离，很需要分离。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层一步步，觉得更易。 今日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可以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同样亦都是一个高空上面数万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架飞机上面。有人说有些灵体他喜欢逗留在自己以前工作的地方，出于一份感情，出于不舍得，我们就不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以前电视台一个男艺员堕楼死亡之后，耐唔耐仲有人话见到佢喺录影厂出现。我谂呢一种就系唔舍得曾经工作过嘅地方啩。正如头先所讲，今日第一个故事系发生喺数万尺高空一架飞机上边。飞机上面都有灵体。根据呢一个故事所讲嘅呢个空中小姐话，工作多年之间，见过不少因为被朋友骚扰而做的小措施，这些朋友当然是说我们看不到的朋友。他说有时飞这个长途机会轮流在床位那里睡一阵，他见过有些床位摆了一些小朋友的玩具，最初他不太明白整个飞机没有小朋友，尤其是舱务员的位置。于是有一次呢，有个同事就拎走玩具说哎阻住了，点知嗰个同事就成晚都听到有小朋友喺佢周围跑嚟跑去，笑啊玩啊嘅声音，吓到佢瞓都瞓唔到。从此佢就唔敢再移开嗰啲摆喺床上面嘅玩具。至于今次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喺一架飞去英国嘅航班。空中小姐 A 小姐负责服务经济客位的乘客，而这个客位里面有一位老伯伯，因为他坐的位置比较入，他很多时候挥手都挥不到，他又不知道可以按制。后来他终于见到一个男的空中服务员走过了，于是他马上嗌：哎，唔该唔该，俾杯水我啊，好口渴啊！那个空少望住他，停一停， 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行开了。伯伯想着得了，讲了给他听，他应该会很快拿来。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再等了五分钟，他真的觉得很难受了。于是另外一个女空姐 A 小姐行过的时候就直接叫了，喂小姐啊，我头先叫了一杯水、啊、你的同事啊 Jason 啊，我头先跟他讲的，而家等了成十五分钟，点啊，是不是一杯水咁难斟啊？而家老伯伯因为等得太耐啊，于是连珠炮发咁样就喺度发脾气啦。原来头先佢都好聪明，望咗一眼嗰个空前嗰个牌，知道佢个名，于是作出咗呢个小小投诉，话：，阿 Jason 头先听咗我讲噶，我话要水，佢攞到未啊？A 小姐谂住，哎呀，唔好意思啊，为咗平息事件，马上道歉，然之后行翻入去，倒咗一杯水俾呢位伯伯。事件平息之后 ，A 小姐进入休息嘅空间，谂翻成件事。今日喺我哋嘅服务员行列里边，有 Jason 呢个人咩？照计佢哋根本上大家都认识，就算唔认识。起码在这行机里面有些什么同事他都会知道。保险来计他们再 check 回他的 list 了。啊得两个空少都不是叫 Jason、啊。另外一个空中小姐 Jane 就说做什么、啊、要准备的了你看什么、啊我在看你知不知道我叫 Jason 的空少、啊、他的同事 Jane 一听呆住了跟着说得啦得啦，做嘢先，晏啲再同你讲。A 小姐心谂，点解问佢一个人名，佢咁严肃嘅一个样，答我一下有或者冇咪得咯。跟住佢又谂，系咪阿伯伯睇错咧？又唔似啊，因为阿伯伯头先嗰个表情系好认真，同埋好肯定见过一个叫 Jason 嘅空少。飞机终于降落，工作完成了，乘客落晒机。他的同事 Janet 就叫住他说讲返俾你听啦。其实几年前是有一个 Jason 经常飞呢条线，不过已经过咗身。但是不知点解仲是经常有同事呢在呢条线嗰度见到他出现。仍然是戴着那个牌穿着制服。今次他在我们的机出现，伯伯撞到他，不知道下一次又会是几时。 灵精怪。今日讲佢第二个故事，发生喺一间医院。以前曾经都讲过啦，其实医院系生与死来回嘅一个地方，所以不同嘅灵异故事或者解释唔到嘅故事都系会出现。而今日故事系发生喺一个器官捐赠者嘅身上。阿杰是呢间医院嘅男护士，有一次佢见证咗一个病人成功接受器官捐赠，捐赠完之后竟然出现一件好奇怪嘅事。讲翻阿杰，佢系负责照顾外科男病房嘅病人，每日都要送过啲病人咧前往做大大小小嘅手术，由微创到大手术开肚，好多都有。当啲病人面对大病确诊，唔知点样嘅时候，情绪好激动嘅时候，阿杰都会上去安慰一下，希望佢哋找紧机会，找紧希望。喺上个月，有个病人 A 因为长期感冒发烧不退，入咗医院，后来确诊患有急性嘅肝衰竭，一定要马上换肝先可以保命。病人 A 的家人都好担心，想捐呢个活肝，但系需要通过多项嘅检查先可以进行。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去，医生话一定喺两日之内换到，如果唔系会有生命危险。点算？阿健呢个男护士能够做嘅都系陪伴同安慰家人，希望有奇迹啦。当大家都陷入绝望嘅时候，忽然收到消息，有尸肝。有人去世，而那个家属愿意捐出尸肝。病人这个家人很开心，终于可以做这个手术了。手术顺利进行，由下午两点钟开始，一路做一路做，足足做了13个钟头。医生出来说手术成功啊，大家都很开心。病人很虚弱，还要接受观察。希望这个新的肝脏可以正常运作。而在那晚，就在那晚，就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那晚阿杰因为太累，在这个护士站处理文件，瞌着了。当他睡下睡下的时候，迷迷糊糊他听到人叫他，唔该，唔该，有冇人啊？唔该，佢即刻成个人弹起，见到接受完呢个捐肝手术嗰个 A 病人，一脸迷茫咁样企咗喺眼前。佢好奇怪，点解会咁嘅？其实佢做完咁大嘅手术，而家应该瞓喺床上边，喐都喐唔到噶。最奇怪嘅就系佢仲掹晒身上所有嗰啲喉管。你做乜嘢啊？你仲唔翻入去？你休息一下啦，做完大手术你唔好周围走啊！病人 A 好似冇听到佢讲嘢咁样，只系不停咁话： 我未死噶，我未死噶，我真系未死噶，我只系个植物人咋，我未死噶。 阿杰完全唔明佢嘅意思。哦，好好好，唔好担心，翻去休息先。跟住就陪佢去翻去休息。第二日，佢同另一个护士讲翻，那个护士话：唔系咁邪吓，做咩啊？做咩啊？捐肝俾佢嗰个系一个啱啱过身嘅植物人，唔通喺捐出肝脏嘅时候？那个植物人的灵魂都跟埋呢个肝脏去到病人 A 的身上，而从此呢一个人到底是病人 A 定是那个植物人，那就冇人知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 时间飞逝啊，12:29，一大半翻嚟咧就新闻报告啦，财经消息，然之后 Doctor Eric 会出现。顺便问问咧嗰个好靓仔嘅同学咧，马小强先生，请问听日你会准备好你嗰日要唱嗰部分啦吓？因为听日咧就我哋风骚唱，不如 你哋又系三个一齐啊嘛？ 系啊，华人三重唱啊， 冇错，听日依样会有华人三重唱出现嘅。 系啊，冇错。 亦都多谢啲朋友啦，一路都有俾啲新嘅歌词我哋啦吓。咁啊，听日就 Sarah 都有另外一首歌曲， 有另外一首歌曲嘅。 我想搞下我的造型啊！ 搞你的造型，点样搞你的 三重唱啊？ 你想点 啊？ 你想点？ 有想 do hustle 啊？够未啊你？ do hustle 醒未啊？唱歌就唱歌啦 ！do hustle 搞咩造型啊？ 又 bling bling 我哋而家系一个广播嘅电台嚟噶。 闹得 我唔系闹你啊，我系劝你啊，听唔听到啊？我冇嬲啊！ 我揸住耳仔， 苦口婆心啊！ 姑娘，俾包俾包药，俾包药。 连我哋新闻报道嗰位靓女都喺度，觉得笑你。 好啦，翻嚟我哋会有一吉多 David 出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申诉专员主动调查报告显示，在本港弃置车辆问题上，政府没有确立和追究车主需妥善处置车辆的责任，导致车主随意弃置车辆。建议运输署要尽快修例，清晰定明登记车主需要负责妥善处置相关车辆，否则需要负上刑责。報告提到，審計署在2000年已經提出，本港欠缺規定登記車主需要負責妥善處置棄廢棄車輛的法例，認為運輸署應該及早修例。但報告發布超過20年，沒有資料顯示運輸署積極進行工作。公署建議，除了修例之外，可以考慮加入條文，令政府可以追討處理的費用或者是罰款。亦都建議地政總署積極考慮重啟棄置車輛個案搜證和檢控工作。民政總署亦都應該主動檢視各區情況，適時啟動跨部門聯合行動，清理區內棄置車輛。今日是开学日，因应疫情发展，当局决定幼稚园和小学暂时维持半日面授课堂和现有相关防疫安排。在荃湾商会学校，有小学生说自己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希望尽快打第三针加强保护。学校安排了指定区域，被今早出门前忘记做快测的学生补做。有学生说在家已经完成快测，但因为未派新手册，又遗失了记录表，所以未填写快测记录。亦都有跨境学生阔别校园两年几，首度回到学校上实体课。家长说个仔今年升读小五，下学期要考成分试，非常重要，因此决定回香港。他又说过去两年几个仔一直留在内地上网课，学习进度和社交始终有影响。警方向全港超过470间中学、超过20间办学团体等派发20000本小册子，希望为市民提供防罪信息，加强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小册子围绕网上求职陷阱和严重毒品罪行等多个主题的真实案例，当中列出行为偏差的征兆和建议。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近年青少年守法意识有下降趋势，防止青少年误入歧途是整个社会需要做的事。又话不能够强迫年轻人支持或者中意警队，但最重要是守法。疫情影响下，中秋舞火龙活动再度取消。另外，国际龙舟联合会今个月16日举行的大会，好大机会正式通过将原定出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龙舟锦标赛移师泰国。因为主办单位关注香港有很多防疫限制，亦都冇取消政策路线图。体育专员杨德强说失望，但是可以理解，强调短期内可能有活动暂缓，但是以香港的条件，相信日后仍然可以吸引大型比赛回来香港。他说本港体育界仍然在筹划不同的项目，包括香港足球总会今个月举行的国际足球友谊赛会邀请外队来港，10月举行的桌球大师赛和11月举行的国际七人榄球赛，外国选手亦都愿意接受闭环式管理。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50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57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5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8.2升1元，美团181.3跌8.5，盈富基金20.2跌2.8，比亚迪股份230.4跌11.8，阿里巴巴93.2跌1.1，波斯登4.1跌3.2，新东方在线31.3升1.5，南方恒生科技4.17.4跌4.4，京东集团245.4跌1.4，友邦保险74.95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9.56，瑞士法郎0.98，加元1.317，人民币6.908，英镑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7点，跌493点。港金报15,96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9美元，卖出1,70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神光第一线，陈子百分百。 嚟紧嘅天气系点？ 唔知道，问嚟做咩咧？ 小朋友嘅心情同天气一样咁难预测，知道天气当知道埋佢哋嘅心情咯。 吓，咁都得？ 我帮你问下佢啦。 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我是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噶。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我哋宠物时间， 多 谢你 ，Eric， 你好啊。 早晨，早晨，早晨啊！今日会讲翻一啲咧比较严肃啲嘅嘢吓，就系、是、关于嗰个条例上面嘅。咁、因为多多 Eric 带出呢个话题啊，最近咧就即将咧系会有一个新嘅条例嘅修改，系咪？多多 Eric 系啦，系啦，佢条例修改个即系宠物约束条例169条，咁样就即系其实咧呢个条例就十分之老土嘅，系咁我哋好多香港法例都比较老土嘅，不呢个都特别老土，1935年， 吓， 接近100年， 沿用到而家， 其实可以唔系老土，系古老，系咪啊？你意思即系话佢 古老到而家， 古老唔系老土， 系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就個條例就好明顯冇 update 過咁多年啦，咁就變咗有啲嘢就嗰啲字眼啊，剩下就唔 apply to 今時今日嘅世界啦。好明顯。 例如咧，你有冇例子啊？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啊？即係 有。如果嗱而家咧，今時今日咧，如果個例咧就係、是。如果你即係弱速啦，弱速即係譬如打人動物啊、虐待佢啊，即係咁樣咧，就其實就佢要發生咗，啲人先可以去救只動物嘅。所以咧，基本上咧就冇。如果你知道嚟緊噶啦，知道嗰人唔俾水俾佢飲，個警察或者法官做唔到任何嘢可以阻止嘅， 即係唔可以防範，係咪？ 係啦，冇得預防， 一定要犯得案先， 系啦，系啦，喺外國其實好多地方，即係如果有足夠證據，好明顯都要有個定義係乜嘢係等於即係將會變弱速啦，係啦。不過就要清楚啦，依、這個都。不過咧，就其實喺外國差唔多全部文明個國家都其實都有呢啲條例嘅。 但係其實咧，我唔識嘅，但我就覺得好灰色地帶好多嘢。第一就話、是、打嗰個小動物啦嚇，咁你用咩打？打幾大力？幾時打？打幾多次？其实都有影响嘅，例如话以前咧，有啲人咧，教嘛咩，搵咗报纸，如果佢曳咧，尤其是教啲新嘅 B B 狗啊，话佢周围屙尿啊咁样样，教佢咧搵个报纸卷埋，轻轻拍下佢咁样。咁当呢啲我估唔算弱速啦，系咪先？即系因为你好细力咁样打一打佢，即系当系一种惩罚咁样。咁但系你个法例点样定咧？即系嗰个打嘅频率啊，即系用咩打？系咪 打落去嘅磅数 啊？ 系啊， 你点样定嗰个叫弱速咧？到底系当我唔识？ 有嘅，有其实呢啲都有定位嘅。不过咧，其实我哋即系我谂改变条例咧，其实唔系就咁罚人嘅。其实好明显要增加香港人嘅即系其实个条任何呢啲咁嘅条例咧，唔系嚟去罚啲唔识养动物嘅人。系咪嗰啲人咧？其實所以即係要增加香港嘅即係避免虐畜嘅 意識 嘅情況啦嚇，就係一定係要大睇好多嘅，就要政府要 through education 啊，去教頭先你講嘅主人。其實頭先你講一樣嘢係可能唔係虐畜咁嚴重啦，好明顯好多嘢都有灰色地帶啦。不過咧就係、是、好明顯係最慘係。其实都冇需要做嘅，你咁样就攞个报纸去拍只狗，完全系冇用。 哦，即系冇用，其实我知，即系唔系有唔有出问题，根本唔需要。 系啦，系啦。 其实咧 ，Doctor Eric 啊，顺便咧，你未继续讲呢条例之前咧，我可唔可以咧 call 翻一个几日前嘅新闻？媒体都报道得好密嘅，就系话有个男仔细路仔嚟嘅，目测咧应该系一个幼稚园咁上下，但系咧未开学啊嘛，几日前，咁喺街市咧就攞起人哋个鱼缸嗰只虾，即系卖海鲜嘅，摆落地一脚抌抌抌抌死咗佢啦，即系细路仔都有力噶嘛，抌死咗佢，掉翻落个鱼缸咁样，呢、一个都算系弱速啦，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嘛。 覺得 雖然 係絕對係啦，係啦，絕對係啦。喺譬如喺即係講肉畜就唔止係即係寵物啦。其實喺我哋香港啲屠房其實都好有問題嘅。而家譬如啦，俾個例子啦，而家譬如個即係依豬咧，你知道佢哋係電咗佢掛起咁啊放血嘅，咁去咁樣去所謂人道啦。不過咧就而家香港用個好多地方用嘅電力咧係完全唔夠嘅，即係豬係仲係好仲有好有理智去俾人即係劏嘅， 即係未暈曬係咪意思啫？ 係啦係啦，所以咧就其實即係你頭先講呢啲咁嘅個別嘅。specific 例子，呢啲好明弱速啦。 但系我啱，但系第二个 point 我想带出嚟，因为嗰个系细路仔啊嘛。我就话嗱，其实而家细路仔，如果爸爸妈妈可能冇教佢或者教得唔清晰嘅咧，佢哋好容易咧会犯咗一啲咧虐待动物嘅嘢。咁而家条例里边又唔包佢哋，咁其实呢一班如果佢哋继续做呢啲嘢，咁咪唔系咁好咯。即系细路仔啊。 如果即係我唔係個律師啦嚇，咁啊，不過以我所知，即係細蚊仔犯法啦，即係做大人嘅犯法啦，譬如去即係揸架車撞人啊，或者乜鬼嘢啦，呢啲其實咧佢都應該有個。我唔知呢啲條款要諗一諗點樣可以 係咪啊？因為你唔包細路仔噶嘛， 係啦係啦，你冇理由即係其實個。即係我以我所知啦，法律嘅精神都係唔係去怎懲罰噶嘛，要去矯正翻佢個人嘅諗法添噶嘛。所以一個細蚊仔，你冇理由抌佢入個監房5年噶嘛，出嚟唔知變咗乜嘢出嚟啦，係咪？ 當然， 所以咧就 係啦，所以依、這個就係一個深層啲嘅問題啦。不過主要其實香港再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冇一個定位咧，係即係你打佢咁好面嘅藥束啊，大家都認為。嗯、不過咧，譬如如果我唔照顧得好咧。即係乜嘢係即係，因為我哋有個 照顧得唔好咧， 去係啦，要我有個我哋有個主持去俾客，即係講緊唔係好或者唔好，即係起碼有基本一個 level，、 嗯、因為飲水啊、食物啊、一個地方俾佢去棲息啊，係咪、嗯、即係諸如此類？如果你冇嘅， 有病去睇醫生啊， 去睇醫生啊， 依啲係啦，依啲就冇，依啲就香港暫時個嗰個法律嗰個字眼係冇定位嘅，依啲要改咯。同埋你知唔知咧？漁農處咧，如果今時今日。譬如一个宠物店嘅店长或者店员呢药即係俾人告入药束啦、嗯、即係你知道而家告入药束都唔常见啦、嗯、不过告得入药束呢其实呢漁農處係唔可以即係攞走佢个牌去繁殖成嘅、 嗯、 做宠物店嘅、 嗯、 所以呢啲咁样好明显唔 make sense 嘅嘢啦好明显、 嗯、 起码漁農處应该有啲 有能力去攞走个牌话你要做咁多个钟头嘅 education 或者咩先可以攞翻咁样，起码有啲咁嘅嘢啦。不过而家系暂时冇嘅。 嗯，仲有冇？譬如可能系针对喺新嘅想加入咗呢一个就系残酷咁样对待动物咧，而引致一啲譬如可能系新嘅，譬如可能嘅罪行嘅话咧，有冇一啲个再清晰啲，或者我哋平时有机会会犯到嘅，例如好似放生。等等，呢啲咁樣啊，會唔會啊？ 係啦，我認為係啦，呢啲放生就係啦，呢啲又係你講得好啱啦。放生又係一定第一個定位啦。譬如好似好多時啊，你見我哋之前有見到啲新聞就話啲人擺只狗喺個天台酷熱嗰日去擺嘅， 所以可能有冇咁樣嗬？ 係啦，呢啲就第一次有人講，我認為就或者佢當佢無知啦。不過如果即係不停有人投訴嘅，佢又唔睬人嘅，就或者夠鍾意嘅，咁呢啲咁嘅位就要應該即係足夠證據去話呢個人將會傷害呢隻狗㗎啦。如果咁樣繼續落去，咁我哋應該可以阻止佢。阻止佢咯，即系用处啊，或者警察都好，可以入去做嘢咯。 系， 仲有啲乜嘢你觉得应该系要好好地咁样去收紧一下，同埋嘅就要加 有样嘢啦。其实咧而家好得意噶，大部分你知香港咧就你估唔到啦，有而家有两个 license 嘅 breeder 嘅啫， 即系全香港， 系啊系啊系啊， 全香港啊， 嗯。 系啊，系啊，咁你咁啊，而何来啲动物喺边度嚟咧？而家就变咗，即系就全部 同埋 去所谓 hobby breeder 咯、 啊， 私人繁殖家。 不过好明显嗰啲系啦，好明显冇人系个 hobby breeder 啦。 嗯， 大部分嗰啲人都系旧时嗰啲即系 远近嚟 嗰啲人，系啦、 嗯， 就私底下去买啫、 嗯。 所以呢一个系完全 unregulated 嘅，所以呢个 又唔知喎。而家全香港得两个啊， 系啊，系咪好笑咧？ 系、嗯、啊。 但系点解会 咁？ 系啊，但点解会咁嘅咧？系咪因为嗰个叫做要能够做到 breeder 嗰个 ceiling 好高咧，即系要求好高，所以好多人就唉算啦，我都做唔到佢嘅达唔到要求，不如我就自己静鸡鸡买啦，系咪咁意思咧？ 我感覺嘅其實嗰應該唔係啦，其實一般人都會揀最容易嘅方法去搞，佢唔需要攞牌，唔需要俾人 check。如果有个第二个法律啦，咁容易去做嘅。咁就梗係揀呢個法律罅去做啦，我所以相信啲人係純粹懶嘅啫。 但係如果有 recognize 嘅 breeder， 咁即係話其他都係唔受呢個認可啦，咁即係話其實佢違法嘅啦，咁冇去即係。 唔係啊，而家有個法律罅，你係私人懶係唔係 for profit 咁樣嘅，即係基本上係好冇乜抵觸啊。 嗯。 哦，即係如果你唔係 for profit 就得。 系啦， 但系嗰啲点会唔 for profit 啊？嗰啲实唔 for profit 啦。 系啦，以我所知，唔止系 for 唔 for profit 嘅，系加埋佢有个好似定位话你一年有几多斗咁样，都有个咁嘅定位嘅。 系即系唔好多过几多斗就可以接受，系咪？好似系咁样啊？ 系啦，系啦，即系呢啲嘢就好似你去买楼有利润咁样，你即系或者买嘅，有而家我以我所知咧，好多年噶啦。譬如你我想出口嘅车去澳洲嘅，我就可以每年一個人好似可以一兩架或者我唔知幾多架啦。咁、好多時嗰啲車行點樣，即係因為可能嗰架車喺香港唔值錢啦，不過去澳洲值錢嘅。咁樣就會揾親戚老友啊，個人有個 quota 啊 ，send 過去，咁無限啦、啊。咁基本上 即 係 不停借人哋嘅 quota。 係啦，咁啊人就無限嘅，所以呢啲就基本上係 即係走法律罅。 呢個法律罅太容易走啦。 明白啦。 咁樣就係。 仲有就係而家咧，其實佢哋就想，而家你知而家去減低野生野狗啊、野貓 stray 嘅 population， 就係捉佢去醫啊嘛。呢個係其實係科學地最有效嘅方法嘅，捉曬佢哋人道毀滅啊，或者點啊，嗰啲唔係好 work 嘅。呢個係最 work 嘅方法嚟嘅。咁樣就因為你唔止整走咗啲動物啦，你可以整走一隻動物嘅生存，佢仲喺個成嗰個環境生存，同其他未閹嘅動物競爭，咁變咗個繁殖率會仲低啲，低過佢死咗添啊。咁樣就變咗咧，喺香港咧就佢哋仲有好多阻滯嘅，其實做啲 program， 即係你估唔到，即係譬如係可能係喺呢個範圍捉唔到啊，呢啲私人地方捉唔到啊，定政府地捉唔到啊，或者啲咁嘅嘢，有好多唔同嘅阻嘢阻滯，所以嚟緊佢哋想就我希望有人會做啦，就係、是、可以阻就停咗任何阻滯俾呢啲 program 去實行咯，就其他法律阻滯咯。 明白。 你而家講呢一啲全部都係會即將會係去討論嘅， 唔係佢哋係討論 啦，嚇討論啫嘛，係啦，未過噶嘛。 未过， 咁啊有新嘅消息再同我哋讲啦，好唔好？ 好啊，多谢 Eric，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好，今日马上送俾大家职业安全短嘅，听日十点风骚快文再见， 拜拜， 好，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arah， 你唔好行住啦，我未讲完啦。 都话唔听啦，你唔好跟住我啊。 唔系啊，你听完我就会明白噶啦，你就会唔嬲我噶啦。Sarah， 你知唔知啊？你屋企啲鞋咧多到啊，就算每日换鞋啊，都要着几个月先着得晒。咁你点解仲要我送俾你呢？咁系浪费同嘥钱啊！ 我哋拍拖差唔多四年啦，你记唔记得对上嗰次你送嘢俾我系几时啊？ 我翻工已经好忙噶啦。边得闲记埋呢啲嘢啊？ 你唔记得，我记得啊，系三年前嘅情人节啊！你送咗俾我一个手机壳俾我啊，之后呢一份礼物都冇送过俾我啦。 Baby，sorry 啊，你知我关心你就够咯，有冇礼物唔重要噶。 算啦，我要一个人自己冷静一下，你唔好再跟住嚟啊。 Sarah， 你唔好再行啦，你行入咗一个建筑地盘啦。 我中意行入地盘，咪行入地盘咯，我唔使理你啊。 小姐，说话就唔系咁讲啦，地盘啊，唔系公园啊，唔系你想入嚟就入嚟噶。 你边位啊？ 我就系呢个地盘嘅负责人，先生、小姐，麻烦你哋尽快离开。 Sarah 都讲咗啦，喺地盘里面啊，因为会有唔同嘅工程进行，当中会有一啲潜在危险。唔可以立乱入噶， 你可唔可以知情识趣啲啊？我依家嬲紧你啊！你应该谂下点样氹翻我啊嘛，而唔系同我讲道理啊！ 小姐，你男朋友都系讲事实噶咋？你知唔知啊？任何进入地盘嘅人士都一定要戴安全帽，你哋有冇啊？ 安全帽？ 你唔系唔知啊嘛？喺建筑地盘范围内戴安全帽系用嚟保护个头噶。试过有个工人啊，就冇戴安全帽啊。被一支由高处跌落嚟嘅铁枝打中个头，当场重伤不治啊！ 先生、小姐，你哋两个其实喺度做乜嘢啊？ 唔好意思，系我女朋友乱冲乱撞入咗嚟，唔系有心噶。吓， 你话我乱冲乱撞？ 咁你系啊嘛？ 喂，你哋两个耍花枪咧，就去第二度啦。你哋知唔知道啊？入地盘首先就系要戴一顶有帽带嘅安全帽啊！ 有帽带同冇条帽带有咩嘢分别啊？ 梗系有啦，正确咁使用呢条帽带就能够有效发挥保护头部嘅作用。万一有意外发生，就可以大大减低工友喺高处堕下嘅时候头部受伤嘅程度。 仲有啊，工友扣好帽带之后，就算弯腰或者抬头望嘢嘅时候啊，都能够防止安全帽松脱。或者避免令到顶安全帽从高处堕下，会整伤喺地面嘅工友。 先生，睇你唔出，你对呢啲个人防护装备都好熟，咁你都应该知道，除咗有帽带嘅安全帽之外，亦都要因应唔同嘅工作去佩戴相关嘅个人防护装备。 哦，后生仔未请教。 小姐你好啊， 我叫做高进。 高进啊，你唔好睇小我、啊，我都知乜嘢系个人防护装备噶噃，可以包括系安全鞋、手套、护眼用具、呼吸器具或者系听觉保护器、高能见度嘅衣服啊，好似反光衣、口罩同埋保护性工作服等等。 Sarah， 睇你唔出，你又真系识噶噃。 如果你真系清楚我嘅，头先就唔会闹交啦。 嗱，你哋咧系就系可以讲到好多唔同嘅个人防护装备，但系你哋又知唔知道佢哋有咩用啊？ 你系唔信我噶噃？嗱，听住啦，保护性工作服咧可以用嚟保暖，防止工友受到化学品或者系辐射污染；而反光衣就系当工友着住佢喺光线较暗或者系繁忙嘅工作环境做嘢嘅时候，能够提高工友嘅能见度，等其他人都可以清楚咁见到佢，咁就可以减少好多不必要嘅意外啦。 Sarah， 咁你又知唔知如果工友要保护双手？应该用乜嘢防护装备呢？ 保护双手，梗系戴手套啦，唔通戴眼罩咩？ 嗱，你讲得咧就唔够清楚啦，因为咧就算系手套都可以分为胶手套、钢丝手套、皮手套、防切割手套等等，仲有护腕同埋护臂装备。工友咧就要视乎唔同嘅工作程序，选用唔同嘅保护器具。 咁我又唔系做呢一行，讲得唔够你清楚都情有可原啫。 仲有啊，仲有啊。你头先咧就讲咗好多个人防护装备啦，但系有一样好重要嘅嘢你冇讲到，嗰样咧就系用嚟防止人体下堕，需要配合独立救生绳或者其他适当同埋稳固嘅系稳点使用嘅安全吊带啊。 Sarah， 等我再讲多啲俾你听啊，你知嘛？所有个人防护装备都要定期检查噶，如果发现有问题就要马上更换。而为了应付紧急需要，雇主仲应该准备一啲以供替换嘅个人防护装备，以防万一啊！高进，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 啱，好啱啊！ 听到嘛 ，Sarah， 你仲有冇其他嘢唔明啊？可以问我噶。 啊，佢应该冇嘢想问你噶啦，因为佢已经走咗啦。你而家追嘅话，应该都仲追得到嘅。 吓，点会咁啊 ？Sarah， 等埋我啊！未讲完啦 ，Sarah。 佩戴合适个人防护装备，开工放心，八无禁忌。我是谢高俊。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长夜某刻骚扰我，凭一句煽动文字划开的往事。如果删走短信可以，忘记了你埋藏心意，怎么我越要放低所愿，你是难过更不知。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机正神恶，那烟圈吞了又吐。明知寂静长夜某刻因酒精放肆，才一句说话撩动我心中往事，回复显得